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糖包嘞，糖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这边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哎呀，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在今天这一期节目里，请您欣赏话剧《幸福的日子》下半部分。 刷牙洗脸，好，喝牛奶。你动作快点好不好啊？你找什么呢？ 找什么呢？我的鞋不见了， 你的鞋不见了，你昨天放哪儿了？ 哎呀，喝的这个鸡叫汤了，真是。 来来，快点。哎，我自己来吧，你自己来啊。你上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啊？哎，你眼镜放哪了？ 不知道， 不知道。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眼镜要放在固定的地方，眼镜要放在固定的地方啊！我跟你说，你老是用手动你的眼睛，有细菌你不知道？ 哎呀，我眼睛不舒服。 哎呀，好了好了，你在干什么？ 哎呀，我作业还没做完呢。 啊，作业还没做完呢？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好了，小可，咱不做。 哎呀，不行，老师今天要检查的。 这个，来来来，你起来。 哎呀， 我替你做。 啊？ 我替你做。 哦，你这个字一共写多少遍 啊？20遍。 20遍，你们老师也太过分了。以后我告诉你，功课写不完你要提前告诉我啊。 喝牛奶。 我不喜欢喝。 什么叫不喜欢喝？保持营养的平衡必须得喝。就这些啊，放好了，走吧。你怎么把游戏机带到学校去啊？ 我爸爸说下了课就可以玩的。 现在跟着我，必须听我的。没收，然后上学，把牛奶带着吧。哎，小可， 哎，我的天哪，你衣服没穿好。 哎呀，我想穿，你喝感冒的。哎呀，感冒也没有，你没说什么呢？ 没什么。 哎，小可，那个电话筒你别放那走。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让一个从没有结过婚的女人突然带个孩子。真是难为他了。 郭小可，请你快点好吗？ 哟，回来了！ 哎呦妈呀，你怎么在这儿？ 哎，一三五我做饭的。 哦，对 话？ 今天晚上有你爱吃的油爆虾，有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你们大家都爱吃的鱼香肉丝。 大远虽然知道自己的爱也许并没有结果，可他仍用真诚的情感帮助李欣分担着抚养小可的艰辛。 你去问问他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为什么？ 为什么？被老师留校了，打架。 哟，小可你打架了？哎，为什么呀？ 我问他了，他不说呀。老师让他承认错误，还跟老师犟嘴。小可，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打架啊？我 李欣，这个小可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他打架一定有他的理由。哎，小可，你告诉我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告诉我，我为你做主。 谁让他骂我妈？说我妈不要我了，还说我妈跟一个老外跑了。 听听，你听听，你听听，这种孩子欠揍。行行，别哭，别哭，别哭。哎呦，光荣负伤呀！ 哎，小可快快擦点东西。 哎呀，看来你的拳击技术不行啊。 何叔叔，我一对二打他们两个的。行了，你没看见打他那两个孩子长得又高又大的？ 那又怎么样？男子汉不能临阵退缩，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头上打出这么大个包，多危险啊！ 哎，对呀，小可，我还跟你讲过。打得赢打，打不赢跑啊！ 打得赢也得跑，反正不许打架。 女人啊，不懂。 就 哎，小子，我跟你说啊，这个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呢，多动动脑子啊，实在不行了找我。 找你？ 不过话也说回来，打架是无能的表现，男子汉得学会忍耐。 何叔叔，我忍了，可那两个小子太不懂道理了。 洗澡去。 我还跟何叔叔？ 什么叫你不啊？你浑身都是细菌，你知道不知道？赶紧去洗澡。 你听见没有啊？ 小卡，去吧。啊。 好嘞。 小可，换上拖鞋，干净的衣服和脏衣服分开。用香皂好好的消消毒。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你答应我一声啊！ 李欣啊，你累不累？ 我累死了。自从他进了这个门，我一分钟也闲不下来，我就快累死了。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哎，这个对大孩子。 何大人啊，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总在孩子面前抬高自己，贬低我。我本来在他心目当中就没什么地位。 我没有哪儿。 起来！ 干什么呀？ 我腰都快断了。 大远体贴的为李欣捶着背和腰， 一定要调整调整你的。以前呢，你是一个人过日子，对不对？现在不行了，又多了一个小男人了。 你胡说什么？ 不就是吗？我告诉你，对待孩子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你呀、啊，抽空找他谈谈啊！ 我找他谈。 那当 然。你没看见他对我那个恶劣的态度？ 哎呦，你对他态度也不怎么。 我的态度还不好啊？ 那， 哎呦，好了，大爷，哎，现在肚子饿死了， 行，开饭。 好，小可，请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啊？每次洗澡啊，动作特别的慢。 小可，快点出来啊！一会儿没吃的了。 看来在小可身上，大远的教育方法更奏效。 电煤的我都付了。 好的。 哦，下水道有点堵，我跟物业说了，物业说明天走。我说，哎，还后天来吧，后天我也在。 哦，好的。哎呦， 来， 这香哎。 行行。 干嘛？ 哎，我走了，我还有事。 啊，你有事儿啊？哦，大远，一路上呢要小心一点。 哎，好的。牛奶呢？我也替你订了一瓶，一定要注意营养啊！ 知道知道， 不跟小王招呼了。嗯，找时间呢，跟他好好谈一谈。 好的。 哦，对了， 有事儿呼你。再见啊！ 三个非亲非故的人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各司其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何叔叔，何 吃饭吧，啊。小可，让我们像朋友一样的交谈一次。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知道很多事情我没做好，哎，可是你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每天早晨啊，你不收拾你的，小可，说真的，在你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只是我一人的小天地，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可是你一来啊，全乱了。李欣阿姨从来就没有带过孩子，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去适应吧，对不对？反正啊，我总是往好里去做的嘛。我每天下了班以后，帮你洗衣服、做菜、做饭，还要帮你做功课。你想，我是很累的呀。反正我总是想往好里做的。 我爸爸有事儿总是跟我商量。 啊，真的？那好，那有什么事情我也跟你商量。 我不想喝牛奶，我爸爸从来不逼我喝牛奶的。 那好吧，那以后只要你理由正当，我就不强迫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爸爸每天熬夜熬得很晚，第二天早上的早饭都是我跟他买的，我的房间都是我自己收拾的。我爸说了，自己的事情得自己做。 真的？这些事情你全都会做呀？你看，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呢？小可，以后啊，李欣阿姨就知道你是一个听话、懂事、有能干的孩子，啊，吃吧。哦，对，我今天就要给你看样东西了。 什么东西？ 你看，郭景阳著， 我刚买的， 是我爸爸写的书。 当然了，哎，上面还有你爸爸的照片呢。 奶奶，这里， 你看， 哎，真是我爸爸。你爸爸呀，编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有一个阶段。我们要工作的好晚才回家呢。 哦，怪不得有几天晚上我爸爸很晚才回来的。 是啊，你爸爸是我们所最棒的研究员了。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爱说话啊。 谁说的？我爸可爱说话了。哎，我爸每天在家还经常跟我说笑话呢。 啊， 晚上还说故事给我听呢。 真的？ 哎，我再告诉你啊，我上一次学校开家长运动会，我爸爸跑了全校第一名。 真的？ 那当然了， 他戴着这么厚的眼镜还能跑步啊。 你可别小看我爸爸啊。我最得意的是啊，我爸爸每次看他回来都要给我带好多好多漂亮的矿石呢。他还说了，这次他回来呀，要给我买一副拳击手套。 这天下班后，李欣和小可鬼鬼祟祟地往家里拖一个大沙袋。 哎呀，小可， 差点让那个人看见 了，你再回来 会 吧。 嘿， 阿远，今天星期六，你来干什么？ 吓死人！ 我来看看你们，不欢迎了。 啊，欢迎，热烈欢迎。 干什么呢？ 哎，人家呀要练拳击。 嗯。 我就在你工地上偷了点黄沙，偷了点沙包，太沉了。你不 这种事儿和我呀，来， 快小心，哎，特别沉，哎， 哇哇，好厉害呀！ 小可， 嗯，送给我的，谢谢何叔叔。哎，何叔叔， 你猜哪些阿姨送了一样什么东西？ 衣服。 哎呀，不对，再 裤子。 哎呀，不对。 鞋。 哎呀，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一副拳击手套，特别棒，我待会儿给你看啊。 你快点洗手。 哎，和尚送我来。 小葛 啊， 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在书包里呢。 我来检查一下。 哎，孩子现在功课怎么样？ 马马虎虎。 哎，我们俩是俩呀，我说我成绩有进步啊。 别叫，那是老师鼓励你。 对，检查一下数学。 哎，对，我听小可说你在帮他做作业。 哎，就几次，现在孩子的功课负担太重。 你这样 说 不对。哎，你得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不帮他做功课了啊，何大元老师。 哎，不。哎，李欣，今天我来呢，我是想 何叔叔，快 哎，好好好好， 下来吧， 就玩吧，就玩。 哎哎，你跟我一块玩吧。哎呀，何叔，你陪我一块玩吧， 你就陪他玩一会儿吧。 哎， 难得玩一次。 我又是来了，来，教我教我。哎，你会打拳击，你是当兵的，快教我。 拳击啊？行，我先跟你讲讲拳击的理论。 理论。 哎，看过拳击没有？ 看过呀。 拳击啊，就是在。 啊，你别光说不练，实地的练习一下。 哎， 大远叔叔在当兵的时候可是散打冠军， 真的。 哎， 大远叔叔，那你得露两手，快来教我。 那就露两手。 哎，露两手。 拳击啊，就要想尽办法，把对方打倒，就把。 啊！ 呀呀呀呀呀呀呀！ 救命啊！哎呀！哎呀！何叔叔，你这是什么？哎，林夕阿姨，跟我们一块玩吧。 哎，我可不会玩这个。 哎，小可、你们俩就是联合起来也打不过我的。 啊， 哎， 吹牛！ 不不不，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呀！ 好 啊，好了吧？ 真讨厌！ 哎呦，哎呦，拳击我怎么脚呀、 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我是泰森，我要饶你耳朵！ 哎呦，你怎么也不学好啊？哎呀！ 最后一招恐龙战队好吗？ 无敌旋风腿， 这都有啊！ 别动 啊！怎么了，大远？我腰不能动了 啊！等等， 慢点，慢点，拿个枕头，拿个枕头，慢点，慢点。 哪来的凳子？ 慢点。 都怪你！站！哎呀！ 不行了， 不行 了！ 哎呀！ 吓死我了！ 林欣阿姨，疼吗？ 废话，能不疼吗？ 都怪我。 小可， 啊， 不怪你。李欣阿姨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腰就坏了。 瞧，幸福并没有离小可而去，她现在的家里不是其乐融融吗？ 小可，睡觉。 不行，我没打他了。 就是 大人，有些人好像很会教育孩子。 我再陪你玩儿。 是你说的啊！哎呀，真是！ 你抽我洋相啊？ 怎么了？ 你有意的？你不是不知道，在部队里我是在炊事班。李欣，我今天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干脆我搬过来，咱们一起过得了、两个人带孩子总比一个人强啊！你看，你给他做功课，我给他做饭，你给他洗衣服，我陪他玩，多好啊！ 你说什么呢？ 是啊，我真的是鬼迷心窍，我这个人普普通通。就是学一辈子我也成不了什么研究员，但是我知道怎么样去爱一个女人，我会关心她，爱护她，做她希望我做的任何事，包括容忍她的种种毛病和缺点，我会让她愉快，我会让她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有一个丈夫的好处。 李欣在家吗？ 啊，谁呀？ 哎，李松， 李欣啊， 哎，你好。 哟，老同学何大元也在 啊。 你好，你好。哎， 老宋， 送你这是干嘛呀？ 哎呀，你照顾小可辛苦了，这是我们意思意思啊。 那就谢谢你了啊。 哎，客气什么？ 大爷，你帮我放一下。快请坐。 哎， 快请坐。请问你找我有事儿吗？ 哦，嗯，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清理办公室，把郭景阳的办公桌柜子都打开了，前一阶段没找到他的下落，所以一直没有清理，都是一些他的私人物品，这是一个存折，上面有一笔钱，这是他的笔记本，这是他用过的电动剃须刀，还有一个计算器，东西都很普通，可都是郭景阳同志生前的遗物，我们觉得交给你比较合适，睹物思人多少是个忌讳。 啊，你放心吧，老宋，这一切我都会交给小可。 李欣，这是我在他柜子里发现的，这是他特意为你买的。 为我买的？ 看看。啊，大远同志，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只是个纪念，这并不妨碍李欣建立新的生活啊。啊，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我先走一步了，先生啊， 再见 啊。哎，你留步，留步，留步，好，等会啊，好，再见啊。什么呀？项链， 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6月21日。 6月21日，那是他出发的日子，那他为什么不亲手的把项链交给我呢？平时什么都不跟我说呀，他平时甚至连点暗示都没有，真是。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啊，是不是说我们在一起写书的日子啊？你说他为什么要送我这根项链呢？大远，你说他为什么要送我这根项链啊？他为什么要送我这根项链呢？ 因为他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他。 真的。 我说李欣啊，李欣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了，连这种事儿都要问我，你真是没把我当外人了。你真的一点都不能感觉感觉我吗？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可能不知道，每天放学以后，我都跟在你的后面把你送回家，因为我怕调皮的同学会欺负你。就这样一直到高中毕业，你上了大学，我当了兵。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那只不过是童年的梦话，可没想到这么多年后一见面，我他妈还是涛声依旧。你老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不愿意面对现实，你是在折磨你自己，你在折磨你自己的同时还在折磨别人。这么大伙人在你面前，你从来看不见。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其实我在说你的时候，等于是在说我自己。 大远， 老同学，有事呼我。 大远走了，可这次走的却让李欣的心里酸酸的。 喂，大远，是你吗？你跟警察在一起是吧？大远，我告诉你，你跟我说的那些地方我都找过了，没有，他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啊。好的，啊，哦，我就在家里等是吧？好，好，好，那我再给他的几个同学打个电话。哎，好，喂，是小军吗？小军，我是李欣阿姨，还记得吗？对对对，你们班的郊游什么时候结束的呀？早就结束了。啊，好的，好的，你知道小可去哪儿了吗？哦，不知道啊。那好好好，我再给陶妮打个电话啊。喂，陶妮吗？我是李欣阿姨。陶妮去奶奶家了。哎，再见啊，请进。哎，你 信息，还是怎么样啊？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先别着急，大远打电话告诉我行吗？叫我陪陪你啊。 大远呢，刚才也给我打个电话，说是跟警察在一起，抓到了一个犯罪团伙，他去看看。 哎呀，哦，小可会不会被拐卖了啊？哦，不会的，不会的，小可这孩子挺机灵的，是不会被人拐走的。 可是再机灵，他也是个孩子啊。 别着急，是不是没吃东西啊？ 我不想吃东西。 你看你，不吃东西，孩子也不会回来的。来，雨欣，喝口牛奶啊。 小青啊，我经常看小报的啊，小报上说呀，人贩子最喜欢男孩子了，男孩子价钱高，在乡下可好卖了。 雨欣啊，你怎么越说越玄乎了？来，喝牛奶。待会儿呢，吃点镇定，去休息。我在这儿帮你等电话，一有消息就告诉你，好吗？ 可是我实在睡不着。 雨欣，哎呀，来，快请进来吧。 哎。 这是我的好朋友，叫吴小青。 哎、你好。 他是小可的舅舅。哦，小可舅舅啊。 哎，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哦， 啊，请坐。 哎，好， 我帮你去倒杯水啊。 你别客气，别客气。 小可舅舅。 啊。 哎，你为什么不坐呢？ 啊，坐坐坐坐坐。哎，李小姐、哎，我准备到广东的我的一个朋友那儿去打工。 哦。 所以在走之前呢。想看看小可。 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这儿啊？ 啊，是这么回事，我给小可的姑妈寄了点钱去，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该表示表示吧。 对对对。 可是她把钱一退回来，她写了封信说小可在你这儿呢，所以我就哎，钱不多，是我的一点意思。 不不不，小可在这儿什么都不缺，你把钱拿回去吧。 你瞧不起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接不了这孩子是我他妈的窝囊没本事，可这毕竟是我妹妹的孩子，连这么点意思也不让我表示，就显得你一个人爱心，你告上别人都不如你是吗？ 哎，不是不是，那你给我好吗？ 对不起，小可呢？ 啊，小可不在家，去喝水。 他上哪儿去了？ 上学去了。那请坐。 哎，好。哎呀，这么晚了还上学啊？ 补课。 我 你知道的，现在学校对学生的压力非常大，要学习什么电脑啊、绘画、音乐，还有很多。 那学校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啊，学校哦，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很难找到。 李小姐 啊， 麻烦你带我去好吗？ 不行，他生病了，刚吃了药，准备休息，你就来了，所以他这是。 就是这样。 哎。 那等小可回来以后，我再来看他。 啊，好的，好的。 哎， 再见啊。 哎，再见，再见。 再好，小可舅舅。 啊，哎，怎么了？ 你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带好小可的。 哎，好。哎，啊，对了，我给小可带了点书来。 哦，好的，谢谢。 这点小意思是给你的。 给我的。 收下。 哦，我收下了。 其实今天我来。一是看看小可，二是看看你。 你来看我？ 男孩子不好带，即便是自己亲生的也难免有个闪失。你已经不容易了，我谢谢你。 小青，这小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能对得起谁呀？你说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还没回来？ 大远来了就好了啊。没事， 哎呀， 你别急啊！ 喂，大远怎么样了？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好好好，你在回家的路上是吗？我和小青都在呢。谢谢谢谢啊！小青终于找到了， 太好了！哎呀，我头晕死了，我要喝牛奶，喝牛奶。别看平时大远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关键的时候啊，特别靠得住， 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我也喜欢他这一点。李欣姐，你觉得我跟大远合适吗？ 合适。 是吗？你也这么认为？太好了，我挺喜欢他的， 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跟他是老同学，你帮我跟他说说好吗？啊、嗯， 我试试看吧。 真的，谢谢你。怪不得郭大姐说你好，连我都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爱。 哎， 大爷，孩子呢？ 哎，小可。 小可，你怎么回事嘛？你 小可，你过来。 李姐，孩子回来就好了啊，别说他。 你去哪儿了啊？他 什么症状？我问他，他没告诉我。 小可，你去哪儿了啊？哎，你还用你的脏手动眼睛？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啊？你去哪儿了？你能不能先回家了？ 把用外衣包的草药递给了李欣，温暖、酸楚、后悔、心痛一起涌上了李欣的心头。 太原， 哎，小青，小可怎么样？ 小可由于脑部病变引起的视力减退。 什么？病变？ 对，就是在脑神经跟视神经相连处有一个肿瘤，由于肿瘤的压迫，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 不会吧，哎，活动了，他一孩子怎么突然这样？ 你看这是诊断结果。 小可这孩子太可怜了，怎么什么倒霉事都让他给摊上了？ 是呀，而且手术再也不能拖了呀。 小青，那怎么办呢？ 你放心吧，因为这方面呢我都安排好了，就等老宋让他的亲生母亲来签字就行。 哎，李欣签字不行吗？ 李欣怎么可以呀、啊？她又不是她的亲生母亲。这种事情我们医院有过先例，就是别人请家长签了字，最后真正的家长来了又不干了，闹了一场官司。除非能够证明李欣跟小可的关系，否则就是带她一辈子也无法签这个字呀。老宋怎么还不来了？ 小青， 嗯， 谢谢。 我要的不是感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真是对不起你，你别看我平时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其实也挺喜欢做梦，总觉得梦里的东西会比现实中的好。现在我才知道，最珍贵、最实在的东西，往往就在你的眼前。 大元， 哟， 你来了。 哎，小可怎么了？ 小可刚刚睡着，老四来了没有？ 没呢，没呢。 哎呀，他怎么还不来呀、啊？ 这个钱，动手是用不着。 不用不用，我有，大爷， 你就拿着。 不行，大爷，把钱给我吧。李辛苦，这事你就别管了，我去付费了。那谢谢啊。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 哎，老宋，怎么样啊，老宋？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可妈妈以前的同事，还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又到了小可妈妈以前的单位，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她在美国的地址，这怎么办呢？这就 可以找她舅舅，或许她姑妈。 她姑妈病成这个样子。他舅舅去了南方又联系不上啊， 可是手术再也不能拖了呀， 赶紧想个办法。 那我看这样吧，现在就由我代替小可的妈妈来签这个字好了。 什么？你签字？那医院能同意吗？ 我想医院都是相信组织的，那就请您代表组织出一张证明吧。 证明什么？ 证明我跟郭景阳有过婚姻关系。 对对对，只要证明有婚姻关系，就说明他是小可的继母， 就可以签这个字。这种事情我们医院有过先例。 哎，老宋，你看医院有先例，只要你出证明，我就可以签这个字了。 可是事实上你不是啊。 所以要你出证明啊。 哎，你明明不是，我怎么证明的这个？ 哎呀，老宋，你千万不要那么死板嘛啊！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奉公守法几十年，现在又是讲法治，我可不能胡来的。 老宋，现在十万火急的是小可的眼睛，你想，我不签这个字，他就没法动手术吗？ 再急也要理智充实啊！根据我的经验，要注意下面这么三个问题：第一，假设小可的病情面临生死残疾的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在法律上只有他的亲生父母才能承担；第二，我估计啊，小可的妈妈可能已经是美国公民。常言道，万事无小事啊，我们要三思而行，对不对？第三，在小可的问题上，你已经尽到了常人所难以尽的责任，无可挑剔。反过来说，你今天要是签了这个字，小可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妈妈又是个非常难弄的人，到时候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们组织想帮你说话都不行，因为合情未必合理嘛。 宋，你不要说了，现在重要的是小可的眼睛，眼睛是他的生命，如果耽误在我这儿，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李欣啊，手术要是发生意外呢？ 发生意外 啊！ 发生意外，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你想这样？ 李欣姐，李欣姐，这个事我觉得你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没有担当过什么重大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学习一直都是平平常常的。我会做，别人都会做，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可是你们知道吗？唯独这一次，我觉得自己不同寻常了。有个孩子，他需要我，对于他来说，李欣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这件事情我必须做的话，我就不得不做了。老宋，你是我的老领导，你应该最了解我。我求求你了，你就出这张证明吧，好不好？ 是，老宋，你就出证明吧，我也负责。 我也负责，老宋。 哎呀，真是 老宋， 真 是 这个事情。 老宋， 我， 你别不说话啊。这张证明你出也得出，你不出也得出。 哎呀，李欣， 你一定要给我出！ 别着急。李欣啊，你为了小可的眼睛什么都不顾了，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这对我的教育太大了。我干工会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好，为了小可的眼睛，我豁出去了，这个证明我开。 老宋， 啊，好，谢谢，我开了，我开了。 李欣姐，好了， 我去开证明，开了我就过来了，就这样。 太好了，没事。 小可， 小可，你干嘛起来啊？才睡了那么长时间啊？ 我的眼睛真的会瞎吗？ 谁说的？你眼睛怎么会瞎呢？不会的啊。 要是我的眼睛真的瞎了，你还会要我吗？ 不管你出什么事情，我都会要你的。没事啊。 啊，小可，你的眼睛会好的。你听，只要是天上的星星出来了呢，你的眼睛就会好了。哎，你看，真的，要是天上的星星出来了，我的眼睛就好了。 你也不看看，都快下雨了。 星星出来了，小可，快下雨了，你就好了。 别哭。 小可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李欣这个临时妈妈当得也很成功。 小可，来，我们再认几个好吗？ 啊， 帮， 下面， 帮， 右边。 对了， 帮，下面。 对。 岁了。 真的，哎呀，我的眼睛好了。 医生说不能剧烈活动。 我知道。哎，对了，李西阿姨，大元叔今天来不来呀？ 今天会来的吧？怎么想他了？ 嘿嘿，他说了要送我一本世界地理知识邮册给我的。 净想着玩，来，我们把功课再看一看啊。嗯，做不少功课呢。 嗯，李西阿姨，我觉得大元叔叔挺够朋友的。 怎么够朋友啊？ 哎，你看，你看，他第一天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对他那么凶，还赶他走，他居然一点也不生气，还是对我那么好。我觉得大远叔叔好伟大，好了不起呀！ 人家要送你一本书，就变得了不起了？ 哎，不是啊，大远叔叔会骑摩托车，会钓鱼，会下国际象棋，而且呀，他烧的菜要比你烧的好吃。 谁说的？ 我就喜欢吃一三五做的菜 啊！ 嘿，李琦阿姨，我觉得大远叔叔挺喜欢你的。哎哎，真的， 这哪种什么？哎， 他每次来说是来看我的，其实啊是来看你的，而且每次看你和看我的眼神不一样的。哎，他看我是这个样子的。小可，要听李仙阿姨的话，看你就不一样啊。 那他看我是什么样子的？ 老同学有事儿雇我。李琦阿姨，你为什么不和大远叔叔结婚呢？ 你绕来绕去就想问我这个？哎，你有没有觉得小青阿姨特别喜欢大远叔叔？ 嗯，可我觉得大远叔叔更喜欢的是你。 不是说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吧，那这两个人就可以结婚了。我觉得结婚是人生当中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它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李欣阿姨还没准备好。 哎，那要是你准备好了的话呢？ 哎呀，我就是准备好了也不能我说结婚就结婚呢，还得大远叔叔向我发出邀请吧。 那大远叔叔要是向你发出邀请了，那 他要是真的向我发出邀请，我想，想，我告诉你干嘛呀？ 你想你怎么样啊？啊，我只是觉得呀，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真的是好开心。 那小可， 嗯， 那万一有一天你突然离开这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会不会想我呢？ 当然了，我当然会想你了。 可就好。 怎么啦？ 啊，没事，我今天啊觉得有点累了。嗯，啊，放你的假，睡觉。 哦，那我睡觉去了啊。 嗯。 啊，对了对了，李西阿姨，嗯，要是有一天你真的和大叔叔结婚了，你们啊肯定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一对。 你懂什么？ 哎，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小可， 我要嫁给你啦。 李琦啊。 哎，老宋啊。 哎， 来了。 哎，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办妥了啊。小可妈妈在电话里啊一再向你表示感谢。 哦，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说他工作太忙，小可的事儿就委托我来办了。等办完交接手续以后啊，他就请朋友把小可带到美国去。 好的。 他已经买了明天的飞机票。 啊，这么快？小可明天就要走？ 他想小可，恨不得马上见到孩子。啊，这些文件你看一看。 什么文件？ 他说，前一阶段小可一直是你照顾的。在小可动手术的时候，你冒风险签了字，事实上你已经是他的监护人了。现在把他接走需要办一些手续，文件他都准备好了，你只要签个字就行了。 他是妈妈，想接孩子接走好了，这是干嘛呀？ 他说这是美国的规矩，省得以后发生什么法律方面的纠纷。 什么纠纷呢？ 是啊，这美国的规矩啊就是啰嗦。这些文件我都看了，一句话，你同意把小可还给他？ 他是孩子的妈妈，当然是还给他了。 是，那 李欣，签字吧。 一共一式两份，你也留一份。哦，对了，你前阶段垫出的生活费和医疗费，他妈妈算过了，这是给你的汇票。这是他妈妈给你的亲笔感谢信。那还有一张飞机票，小可的签证和护照，明天我带到飞机场去。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李欣，我代表工会谢谢你。李欣，我走了。 好的。回想过去的日子，李欣和小可在一起的日子很辛苦，但是却很幸福。 叶女士，明天我将把小可送上飞机。这里有几件事情我想交代一下。小可的手术非常的成功，医生说了不能进行任何的剧烈活动，而且看书不要超过20分钟。美国的医疗条件好，你要定期的带小可去做检查。哦，还有药和医嘱我都会放在箱子里，只要你打开箱子马上就能看得到。其实你是他的妈妈，这一切你都应该想得到。我说这些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他。 这下李欣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看来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 你和小青去飞机场送他吧，我就不去了。 走吧。 啊，小可，别忘了跟李欣阿姨说再见呀。 小可，要像个男子汉啊。 小可什么也没说就跑出了门。 送给你的，我知道这是你爸爸最喜欢的矿石，谢谢你小可。 原来亲情并不只是靠血缘才能维系的。李欣是善良的，大远和小青也是善良的，他们的善良使别人得到了快乐。这也许是一个普通人对这个世界最可贵的贡献。